锵锵三人行，这几天咱们很高兴啊。前几天顾长卫老师来了，今天呢蒋文丽老师来了， 别叫我老师， 接下来就叫文丽了。 好，叫文丽。 那么一开始得祝贺了，咱们2月4号立春，你们两口子合作给大家献出这么一个立春的电影。哎呦，哎呀，我特别想知道你罗马电影节丰厚啊。嗯，哎，当时什么感受啊？ 其实我觉得特别激动的哈，是那天首映。就是我想和和平经常去参加电影节，就是电影去那个参加电影节的时候首映那一天，就第一次跟所有的外国观众去见面，那天其实是最激动的，因为你坐在观众群当中，观众全部都坐好了，然后你们最后进来哈、啊，观众就给你鼓掌，然后你们落座，然后影片开始放映，然后你就能感受到这个大家跟你的影片同呼吸。然后我就觉得没有区别，就是那种就真的是 意大利人看中国这么一个小城镇的故事。 对，我就当时就体会，就文化是没有国界的哈，就他完全我们觉得有意思的地方他也会笑、哦、然后他也会那个就发出那种各种的唏嘘声什么的哈。嗯，哎呦，我就而且我们影片放完以后他们就全场起立然后鼓掌了4分钟，就我们上台一直到我们上台站在舞台上，然后他那个字幕一直在放完，然后他们才落座。所以当时让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哎呀，我当时就哭了，你知道吧？因为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作为一个电影人哈，就那种时候就觉得电影就是真是一个梦想那种感觉，而且觉得电影真是太美妙了。 而且我觉得啊，这个这最近我觉得生活越来越戏剧化、嗯、为什么戏剧化？你看他得这个奖，这个里边的这个角色他塑造的王彩玲就是个痴迷于歌剧的。 对对对， 那意大利就是歌剧的家乡，还就在罗马电影节上得奖。 是是，所以我当时就其实完全即兴的，我就想起来这一点，我就哎，就每个人都说一下话哈，我就说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说我今天真是特别激动啊，就是能够在这个歌剧的故乡意大利，嗯，然后能够那个能够观众能够，当时不知道能不能得奖哈、啊、 那时候 那还不知道，那是首映嘛、嗯、我说我觉得这个王彩玲，我们这影片的主人公，她的梦想就是等于在今天我替她在这实现了，因为她来了，对吧？就是他没来成，我来了哈、 哎！ 我替他站在了这个意大利的这个舞台上，我就是当时就觉得特别激动，嗯、然后我就现场给大家说了两句意大利语。 感谢评委，感谢影片的导演，也是我的丈夫顾长卫给我的信任，也感谢所有为我们的影片做出努力的人们。VC Dati, VC Amore, VC Dati, VC Amore。 那你演戏啊，我觉得它有相当大的欺骗性，就是为什么一看就是真，我就是对关于你的人格分析，就你内心的另一重人格啊，可能在演戏的时候释放出来，一释放出来那重人格的特性是极其投入，是吧？就完全就能当真。 对，其实 他生活中啊，他生活中应该是一个矛盾体，嗯，两种东西始终在那较劲，是吧？较劲他总得有一个地方是一个出口嘛。 对， 这很好，就是他选择了一个职业是演员。嗯、他要不是演员， 这不就他选择了一个老公叫常卫？ 一个演员， 他可以等一下， 他可以把这个东西在表演中释放掉，释放掉以后，他生活得很平衡。要么你要现实生活中这么一个人， 要不然我就老觉得内心有什么火出不 来。对啊，嗯， 这是 很危险。 你这罗曼·罗兰说的那个约翰·克里斯多夫、嗯，那个小说里大量的描写，就是其实就是心里一团火，憋着。但是啊，一旦在拍戏的场合下你能释放出来的时候，他的这个感染力啊，我觉得是惊人的。 其实那个我就是哎，那有一个做演员的一个朋友还说，聊天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演戏的时候我是更真实的我哈，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我其实他反而迷失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有很多演员也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比较喜欢的一些演员，比如像这个，他就说我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他反而自己就关在屋子里或者是什么，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 我就这样。 对对对。 我就这样。其实我倒觉得啊，在现实生活里是在演戏啊。 对对对。 是在演嘛？见人点头微笑， 对对对对对， 是吧？ 这是一个。 对啊，甚至有时候在节目里，我觉得我比生活里要诚实啊。 哎，对。 在生活里跟人说假话。就你像这双重人格，我那天碰见一个，就有些这个喝醉了酒的人就很讨厌，对吧？你说这咱这文质彬彬的，咱跟人家握手见面，他就说，哎，你看你装的，你看你装的。我心里说，我要不装，我连搭理我都不想搭理你，你知道吗？这就是双重的，你在这个社会要为人啊，要活人啊。但是啊， 有些人我还是觉得他天生啊，他是有这种能量的，他这种能量呢最好引到正确的出口，你要是引到犯罪上那也够邪乎的。他引到出口，他能创造一个梦，他能甚至你有本事在生活里创造一个梦。咱就说常为五十大寿文丽编导的这个生日的片，真是一代电影人的经历一直走到罗马电影节，所以咱们上边看了前半集，现在看看下半集啊。 怀里多舒服，多惬意呀！哎呀呀，夏呵呵， 哎呀呀， 夏呵呵， 呵呵呵，夏呵呵，别别别别别别， 跟爸爸长得像不像？翘起头来了，爸爸手臂挡他啊！ 刚才看了真是让人羡慕啊，但是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你们这种就是银幕家庭啊，它很容易造成观众的一个错觉，觉得哎呦真幸福啊，一切完美的东西，哎呀这电影得奖啊，这个家庭啊，一切都这么样的完美，就似乎觉得你们就没有什么烦恼似的。事实上呢， 事实上我跟普通家庭是一样的。对， 你比如说刚才咱们看这逗小孩的，哎，我倒想知道你爸爸和这个和和的感情，对小孩的感情，和母亲对这个和和的感情有什么不同。 我是觉得就是会父亲会更晚一点，我觉得常卫是差不多到和和，他现在这个时候和和还小哈，他我觉得真正大概到一岁的时候，他自己说他才就是他有一次是这个和和在一岁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起就是有一次飞回到洛杉矶，在那个早晨起来，和和还蹒跚着走路哈，刚刚会走路，然后抱着那个拖鞋，对他来说就巨大了哈，那个拖鞋，长卫的拖鞋，走到他的床边，给他套到脚上，然后说爸爸起床，就那光会爸爸那时候哈，就爸爸给他套到脚上，他说就那个时候他一下有了父爱，我说你都到一岁了才有父爱。 对，这个故事我也听过， 是吧？ 对长卫来讲，这个拖鞋是至关重要的， 对对对，拖鞋， 他说对他来讲就那 他是那个细节， 对那一个细节，然后让他一下觉得哎呀， 孩子跟他的那个连带，因为他不像母亲 通了哈， 对他母亲是因为你孕育你生下他，你那个过程你整个是在体会嘛，所以他就 特别容易一下子。其实我觉得我也没有说立刻，人家以前演戏的时候都是好像就我觉得很多东西必须真的是要经历哈。 嗯。 原来说哦，怀孕的时候就觉得，哎呦，我以前演戏都是坐都得扶着，嗯、然后老是拖着腰。 啊，不是这样吗？ 其实根本就不是。那后来我自己经历的时候，哎呀，我在活蹦乱跳的。 是吗？ 然后都快要生了，还在那蹦啊什么的哈，就是想让他快点生下来，产期还没有下来。然后。而且那个生完小孩就很多，就是以前就是立刻就好像陷入到母爱当中，其实也没有，就是突然生下来小孩，你会觉得哎呀，这是你的小孩啊，怎么跟想象的不一样啊？就有那个都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哦，就是他说的这个倒是解答了我一个问题。最近你像我的有的男朋友哈，他也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他怎么觉得我说老婆啊，这个生孩子啊，他有一种冷漠感，不是。就觉得不了解什么情况，就没像人家书上说的，哎呦，这中电击了，好家伙，多兴奋！他始终觉得这事儿，这跟我没关系的一件事儿， 对， 这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原来谁都要有一个接受的， 都有个 接受的过程， 连妈妈都有。我们后来就有一次，一个朋友也是那个生了小孩哈，我们共同的那个朋友，我们立刻就到医院去看他。完了呢，哎，结果那个他先生就在那旁边说，你快劝劝他，他怎么一点都不像妈呀。就我就说他太正常了，他还没进入状态呢，因为刚生下来。 可哪喜欢孩子吗？ 其实我是特别喜欢，我喜欢那种一群孩子那种。其实我原来有一梦想，就是我的梦想就是有一牧场，然后 养的是你繁殖的， 不是 孩子，是吧？ 然后孩子在外边玩，这面就是 说那个说打打，对，说那个老婆在那烙饼， 烙饼 然后腰跟水桶一样粗，然后说爸爸呢就骑着马带着孩子出去了。然后我曾经引用过你这个故事，结果这个故事后来就变成我了，说蒋丽要生无数的孩子，说腰跟水桶一样粗。 哎，那就说有一个孩子。你觉得对于夫妻两个人的这个关系和感情会带来什么？ 就是我觉得是特别大的变化，就是因为原来应该说是就是说没有孩子的时候是就是说两个人，那谁，我那时候我就说那是一家是什么概念？家就是说他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其实那个时候我跟常卫我们两个人一直都四海为家哈，我们拍戏的人都是四海为家，没有一个自己固定的居所，我们也那时候也没有，都是租的房子哈，一直都是租房子住，所以没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家在哪儿，所以我就说他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就这种概念。但是有了一个孩子就不一样了，那就是说孩子在哪儿家在哪儿，就是这个概念。对，就是他成了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所以你的重心会在我那天跟常卫说，我说其实就看着我们，比如说我姐姐的孩子他已经大了哈，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就是你陪伴孩子也就十几年，尤其是男孩可能十五六岁他就远走高飞了，那么实际上这个阶段你就是跟孩子在一起，但之后的岁月还是两个人的世界。可可，明天是六一儿童节了，你想怎么过呢？你喜欢六一儿童节吗？喜欢六一儿童节吗？ 我发现你现在采访还挺爱谈婚姻问题的。 我不爱谈，我特别不爱谈。 到处都是你的名人名言呢， 实在是太可怕了。就因为我演的这些戏哈， 都跟你有关系， 对对对， 什么离婚的、结婚的， 对对，尤其是这金婚最近播得很火， 现在都成了一个什么婚姻咨询顾问。 我其实特别害怕这一点。 对他们还那天看说，你说这个年轻的时候的婚姻是很浪漫的，像天使一样， 对， 但是到了中年呢，会进入一个挣扎的阶段。但是到老年呢，金婚好像又会这个相守，那什么少年夫妻老来伴儿。那你要照这么说，五十大寿，那岂不是你现在也挣扎呢？ 问得很尖锐。 不是，这是你说的呀。 对对对，是。其实我那个时候是在他们对金婚的采访，我当时就是演这个戏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感觉到，因为我也是看我父母啊，因为这个戏更多的讲的是我父母这一代人的经历。我觉得我正好是在我小的时候，正好是父母中年那一段，我是看他们在吵架，那时候我就在想，哎呦，他们为什么还在一起？但是实际上到现在我们孩子都大了，都离开他们，都走了，那么他们俩实际上特别特别好，依然在吵哈，为一点小事，为不吃药，为就特别像金婚里的夫妇，但是他们就真的是哎呦，谁都离不开谁。所以我就那时候突然有一天，而且我正好拍金婚的时候，爸爸妈妈住在我们家，我晚上拍完戏回来头发也是白的，然后面对我妈也是头发也是白的，我就会跟他们看着他们，我就在想我的角色哈，我演的那个人物，我就有一天突然就觉得其实婚姻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哎，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浪漫的，都是美好的，但是到了中年那个阶段，实际上就是上有老下有小，你自己会有很多压力，而这些压力直接会作用在这个婚姻上。 我觉得我的父母亲跟你的父母亲这种情况有点相似哈，我老觉得这种家庭里这个长大的这个孩子啊，你像我呀，就老觉得好像在一起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比如说这个结婚的男女关系哈，就是咱们就说的，有些男人其实也生活在回忆里，他不是说没有对这个新生活的什么向往，但是呢，好像对于那种家庭凝聚力比较强的家庭出来的孩子，他就觉得哎呦，好好坏坏，咱们在一起，这个在一起是特别重要的。其实有的时候在一起也是经常吵吵闹闹，很多矛盾，但是为什么？甚至你比如说有的这个男性朋友就会讲，他说为什么我觉得亲情，就他指的是夫妻之间的亲情，甚至比所谓什么新欢的爱情好像还更重要似的，或者说如果割舍了这种在一起的亲情啊，我的心胸口是永远终止不了的痛，这种痛啊甚至超过我的这个所谓追求新欢的这种享乐，哎，会有这么一种心态。 其实我觉得人呢、啊、都是每一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危机，就精神上的啊，不是说什么其他方面的精神上的危机，这个危机呢就是说人总是要摆脱这些东西，摆脱的一部分力量来自回忆，那个回忆呢就一定要靠细节组成，就要有很多生活的细节 啊， 就如果没有细节这个幸福都谈不上， 没错 啊，然后呢又去为未来呢要走下去啊，对吧？夫妻还要走下去，又要为未来设计很多细节，这个东西才能被延续下去。所以就跟艺术一样，就离开细节什么都不是。 哎，其实这可能是解决呀、有些时候说金婚呐、老年夫妻，就好像很多生活就是暗淡无光、黯然无味。其实我跟他倒学习很多，就有些时候咱可以搞点 party 是吧？有些时候 party 实际上就是生活中的小的高潮。 对， 就是你不能光有生理的高潮等等什么其他的高潮，你的精神和生活的那个部分也得有不停的有小的高潮出现。 现在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你太忙于日常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呀，很多事情就是搞得回到生活里啊，回到家庭生活里啊，没有什么情趣了。 对，其实就是说一句话，就是说我还曾经问过那个一个朋友，说是为了生而活还是为了活而生，是吧？ 这话有点意思。 对，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人是好像现在都是在为了活而生，就是每天都是在为了去挣钱是什么的哈，那我们是到底是这个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在哪？就我们需要的没有那么多，对吧？我们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一个小屋或者是一个就够了，因为大家常常会这样攀比，那所以就会为了活而生，不停的忙到最后把这个活的意义都给丢掉了。 哎呦，这是警句啊，这是警句。好，咱们最后咱还是欢迎立春，立春到来，2月4号哈，大家看立春，我觉得是不是你们两位导演界的表演界的都给立春说两句吉祥话啊？这个何导先来，对着观众说说。 立春这个电影我看过了，它非常的好，它写了我们很多人的人生的经历，也写了我们很多的梦想。我们都会在里面找到我们或多或少的我们的影子。 这是导演说的话。那文丽，你作为主演说的话呢？对，咱们观众讲两句。 立春，我觉得是能够让所有的人，普通人都能看到自己。那么其实我也想说，就是喜欢我的观众朋友们，如果看了这个电影，那可能会在电影里面认不出我。那么如果知道是我演的话，可能看着看着也就把我忘记了。 哎，这是幸运的王彩玲。但生活当中，这个电影实际是献给千千万万个王彩玲的。 对。